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光照是比较好的，能见度也不错，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是比较拥堵的。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也是相对集中。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份好心情，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儿说的这话题就和我们的心情有关系。世界是一片晚， 春节长假结束了，嗜睡、疲惫、焦虑等症状成了上班族最大的困惑。为什么休了七八天，这上班还这么累呢？假期结束后，儿女返回自己的家，不少老人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了各种身体的不适，这又该如何调节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跟您说说，节后防抑郁，别让心病缠上你。 今天呢是春节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很多朋友都已经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童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节后防抑郁，别让心病缠上您。首先呢，要欢迎童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童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滕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啊，很多朋友其实从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在朋友圈和微博上不停地晒自己的心情了，基本上呢都是在倒计时，还有一天就要工作了，我真的不想上班，都在感叹这工作日要到来了，大家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心理建设，都觉得好像哎呦特别的累。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都说我还没怎么过呢，怎么就结束了呀？也想问一问滕主任，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像您作为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和医生，您有这样的感受吗？这假还没放够呢，还希望多放几天 啊。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不要说是春节假期，即使是平常我们一个周末之后的每个礼拜一，有一个说法叫周一综合征，就是说好不容易过了一个周末了，第二天礼拜一来上班，总是心情不好啊，不想干活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每个礼拜都会出现。那么咱们的七天的这个大 长假 对长假以后呢，这种会更加明显，尤其是春节， 会比国庆的长假还要更明显一些。 嗯，因为春节假期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坐车回老家，然后去跟一家人团聚。有的朋友还说了，说这过年期间啊，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是可能半夜才到北京，今天第二天就要面临着上班，所以说特别累。还有朋友感叹说，这年过得比平时上班还累呢。那面对这样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我们到底如何来调整自己，尽快的去适应它，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童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心理方面都可以随时和童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的心情有没有这个不舒服啊？最近上班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这样的节奏？发送过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春节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朋友由于大量的摄取了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加重了肠胃负担，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胃出血等疾病。医生提醒说，节后应该积极的调整饮食结构，进食以软、温、素、鲜为原则，避免过冷、过硬、过于辛辣和油腻的食物，可以多喝一些红茶、绿茶，有助于清除我们肠胃道的油腻，同时也可以用金银花和菊花来泡水喝，不但清香可口，还能够去火生津，使得肠胃道尽快的恢复正常状态。明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还会邀请营养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节后如何给我们的肠胃来减减负。酒味越浓，年味越足。然而今年春节期间，微信朋友圈流传的一则用加水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是酒精勾兑的酒的视频，给不少饮酒助兴的朋友心里添了堵。视频当中男子说，鉴别假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在酒杯当中1:1的加入白酒和清水，如果酒变得浑浊，那么就是纯粮食酿造的，如果没有变浑浊，则是酒精勾兑的。对此，酒类专家表示，该视频当中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错误，酒加水是否变浑浊和纯粮酿造时无关系的，没有变浑也不一定是酒精勾兑的酒，而且酒精勾兑酒也并不等同于假酒。白酒加水是否变浑浊，主要是由于酒当中所含的高级脂肪酸和脂类的含量有关，含量越高，加水就越容易变得浑浊。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如果某种情绪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疾病。美国有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疼、99%的腹胀以及90%的疲劳，都是由过度的情绪所引起的。人体的每个脏器都对应的和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愉悦的时候心境开朗，焦虑的时候辗转反侧，生气的时候怒火中烧，悲伤的时候痛哭流涕，不良的情绪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躯体和心理的异常反应，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常状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童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节后防抑郁，别让心病缠上你。童主任先想问问您哈，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节后抑郁，是不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这个抑郁症还是有点差距？更多的我们说的是这种不良的情绪啊。 是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抑郁呢，的确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节后出现的情绪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它有多样的原因，也不光是抑郁一种，它有可能会觉得很烦躁，会觉得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不能很好的工作，有的人会感觉到很空虚、很苦闷，比如说您提到了有些老人，好不容易春节子女们、孙子们都回来了，一过完节全都回去了， 这个时候他的有一些失落，有些空巢的一些感觉，这个都不能用抑郁来准确的描述。 嗯，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今天是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节后面对这些不良的情绪，可能有轻有重，到底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怎么去尽快的疏解它，让我们的心情保持一个愉快的状态哈。在节后上班的时候啊，今天早上就有很多同事说，哎呀，有头疼的情况，有些朋友呢说，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是9点多就开始上床，强迫自己睡觉，因为知道今天要上班，但是怎么睡都睡不着，一直折腾到晚上3-4点钟，好不容易才入睡，今天早上这6-7点钟闹钟就响了，赶快爬起来上班，说头疼，还有失眠的状况。也有朋友说这个觉得上班特别没劲儿，这个还想多休2天假，这些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情况其实我有同样的体会，我昨天晚上也很早睡觉，但是一直也没有睡， 也睡不着，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在放假，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去反思一下，回顾一下自己这个节日7天都干了什么，你会发现它其实比过节真的还要累，你做的事情可能更多，比如说第一个呢，因为好不容易全家团聚了，你可能晚上呢这个娱乐活动多一些，在家看电视啊这些的，整个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这跟你平常不一样，平常上班你可能10点钟是最晚11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钟起床，对吧？但是节假日期间呢，那你有可能是晚上2-3点钟才睡，第二天8-9点钟甚至10点钟起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作息时间是不规律的， 也就是说生物钟被打乱了。 对的，对的，对，就是好比是你有的人，更不要说有的人出国去旅行，他有这个时差的问题。咱们即使在家里面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特别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春节七天它可能比黄金周或者比周末更严重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问题 啊，跟吃也有关系， 跟吃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时候，因为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的过年的习惯呢，还是有大鱼大肉，对吧？ 得吃点好的， 对，吃点好的。平时其实平常也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这个时候会集中的吃这么多，七天的积攒下来，你的消化系统也是会受到了很大的一些负荷，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消化不良，也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情绪 啊。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有我们的一些情绪上的，比如说，平常工作比较忙，这个时候七天都不管工作了，那其实有些事情它还会积攒在那里，过了七天的假，这个活还得干，对吧？这是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年轻的上班族是这样，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是说，好不容易把这个儿孙们盼回来了，突然这七天是热热闹闹，就像《红楼梦》里面说的，这好像就是说特别热闹了，突然一下子就像这个元宵节放了烟花，是一把火一点着，看着热热闹闹，一捧草一烧完了以后呢， 就没了， 没有了。突然一天，比如说昨天还热热闹闹的，今天早上一老人一醒来一看，周围 家里没人了， 对，就老两口了，或者有人就一个人了。那这个时候他明显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落差，这三个方面是导致我们出现在节日后的情绪反应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咱原因找到了，下面就得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针对这不同的原因，我们到底来如何的去应对它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李梅的问题，他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昨天晚上啊，这右上的眼睑忽然肿起来了，还挺疼的，想问问和过节有关系吗？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比如说过节这种情绪问题，是不是也会引起我们一些比如说身体的某一个器官的这种病变或者是不良的反应？ 这个应该来讲不会很多见，这是如果是的话也是比较少见的反应。我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有没有过敏的一些可能性，因为节假日我们可能会吃一些平常不怎么吃的海鲜，这些就所谓的异常的蛋白质的摄入，它也有可能，我们要把这个排除，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一般的情绪问题，或者说仅仅是这个节后的这个情绪反应，导致出现躯体的一些像这样的眼皮肿啊，这些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不能说绝对就不会，可能性不会很大。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节后今天上班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先从饮食上入手，先看看有没有吃的不舒服了。 对，这可能性会大一些， 更大一些，我们先来找找原因。 然后更主要的，如果说这都排除了，那还是要去医院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它恰巧今天是巧合了、 嗯、 就赶上今天或者昨天晚上眼皮肿了， 嗯， 这是一个问题。 好，那其实眼皮肿这个事儿吧，可能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但是很多朋友都说昨天晚上有失眠的这个状况，这应该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大概率事件，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症状。咱们来说一说吧，如果昨天晚上出现了失眠这样的一个症状，刚才你也解释了，可能和我们各个方面的这种作息的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到底来如何的去适应它？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提早上床了，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甚至还喝了一杯热牛奶，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入睡，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熬到晚、 嗯、 这怎么办呢？ 一般这个情况下，如果仅仅是过节期间，你没有，咱们首先得排除一个时差的问题啊。假如你正好去了美洲，对吧？那个有时差的问题，那是另外一码事。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只是在或者说时差很短的，就两三个小时的时差的，那这个情况下一般来讲没有必要特殊的处理，一般有个几天就能够缓过来了。 哦，有人让自己去适应它。 对对，我们的人体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先说一说让自己去适应，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早的上床休息，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比如说到了九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一些比如说电视电影，这个时候让自己尽量的静下心来，找一个这个准备入睡的状态，有这个心理暗示的效果吗？ 还是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吧，就是你在节前、 嗯， 你的作息时间是什么呀？你十点钟睡觉或者十一点睡觉，那就恢复原来的就好了，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做什么。但是呢，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比如说十点钟要睡觉了，你九点钟就不要看太剧烈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要看恐怖片， 嗯， 或者说有一些两口子或者说家庭里面有一些争执， 嗯， 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会影响你的情绪， 哦， 这个当然是应该是要去避免。那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很特殊的说准备，甚至吃安眠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 啊，都不需要，还是让自己去适应，调整到我们节前的这个作息习惯。 一般来讲，有两三天就够了， 两三天就够了。 对， 那第二天我们睡得晚了，像早起，依然大家是要去工作，是要去生活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了，那这个时候早起了之后，我要不要中午补个觉，把我晚上少睡的这个补起来啊？像补觉、 嗯， 中午补觉这样的一个方法，有助于我们调节这样的这种，生物钟的这种紊乱吗？ 生物钟的紊乱倒未必有多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至少能让你下午能够精力更充沛的去工作， 嗯， 这倒是真的。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如果有条件的话，中午适当的睡一小会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 都有条件， 对，这个条件，有的单位他可能中午不休息， 嗯， 那你就不太方便了。 嗯，那如果要中午有条件能够休息的话，像这种我们说长假之后的这种作息调整， 嗯， 我们中午睡多长时间？是半个小时，还是有条件的话睡得越多越好？ 那也就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嗯， 睡太多了，你整个睡到下午四点钟都应该下班了， 嗯， 就没有必要那么长时间。睡了一两个小时，你剩下两个小时，你工作也不可能很好的恢复，睡得迷迷瞪瞪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午即便要午休调整我们的这个作息的话，嗯，也建议大家时间别太长，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足够。 如果睡太长时间，比如说睡到了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话， 嗯， 有可能我们刚起床，这下午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完全清醒过来， 对， 依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对对，你会感觉身体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嗯，好。刘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儿子28岁了，初五呢就去上班了，说初五上完班回家就说浑身都没劲儿，而且特别烦躁和紧张，说精神也不太能够集中了，初六在家歇了一天，然后想问问您，他这是精神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适吗？怎么给他调理调理啊？烦躁紧张， 嗯， 精神不集中，这是他儿子的表现， 嗯， 像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调整呢？ 当然第一个看他既往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看他这一天工作中有没有很特殊的情况。 嗯， 如果都没有的话，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节后的综合 征。 对，这个情况下的调整呢，看他之前这几天的休息怎么样啊，饮食结构怎么样，如果把休息啊这些都调整好了，那么这个工作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刚开始比如说今天工作不适宜安排的特别的满负荷，还人还是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这大家都一样， 嗯， 并不是某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嗯，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这个开足马力。 对， 我们说节前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工作积压下来了，刚才你也说了，这工作在那儿，这人虽然放假了，可是工作他不放假呀。节后大家就想赶赶进度，赶快把这活干完，但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别在第一天的时候把这劲儿用太足了。 对，就跟有开车经验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冬天得热车一样的道理。 哦，得缓一缓，咱们逐渐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结构。 因为今天来肯定是这样，包括我在那一打开邮箱里面就很多工作上的安排 都得等着回。 对，积攒了一个礼拜的工作你都得去做。 嗯， 但是那得慢慢来。 嗯，好，得慢慢来哈。 对， 我们这是说到了很多朋友在上班过程当中的不适，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前我们就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回来了之后啊，这个放假了，老母亲在家，说还没到北京呢就接到老母亲电话了，说身体的不舒服，让他赶快回去。 嗯， 然后呢他觉得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说这母亲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疾病。 当然我们是要这样看啊，心理因素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们永远要把这个身体的健康安全摆在第一位。 嗯， 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年龄大了，然后呢这个七天的假期呢又很忙，儿孙回来了以后肯定很高兴，会做了很多很多好吃的，确实比较劳累，然后呢这个饮食方面呢又这个脂肪啊热量又摄入的比较高，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还是要排除身体的疾病，就是还是要去医院先去看，如果说把躯体疾病排除了，我们再去考虑他的心理的原因，这是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原则。那如果说排除了，我们再按照心理问题去处理。 那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在年后出现不适，尤其是老年朋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这个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先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帮您判断一下。 对，这是最有保险最有保障的做法。 嗯，好，那也就是说医生如果判断了说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都挺正常的， 对 那这个时候还是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一些老年人还是觉得这个有头疼甚至乏力的这种感觉，那就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老年朋友他怎么去调节，还是说这个时候他需要比如说求助心理医生了？ 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是临时的处理措施。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老年人就突然因为儿孙们热闹了一个礼拜，然后呢一下子就冷清下来了。 嗯， 这时候呢可能儿孙们呢可以像反正现在的这个视频通话的这个也很先进，那么我们可以高频度的跟他通过视频聊聊天，缓一缓，一点一点的缓下来，这是一个应急的方法。 嗯， 那么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在平时下功夫。 嗯， 平时下功夫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我们平时如果有可能，毕竟老人岁数大了，我们还是有条件的话，经常陪他们聊聊天。如果能够回家看看，当然更好。 嗯， 没有这个条件呢，多陪他聊聊天。那么老年人的方面呢，他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年后，如果老年朋友出现了这种心理落差，尤其我们说这种空巢老人，可能心理落差会更明显一点。这个时候，我们调节两方面入手，首先是从子女这方面， 对， 我们能够尽量的多跟他视频通通话，让他看看， 是， 然后多给他打打电话，关心一下他。 对， 这个时候可能跟平时相比，我们的这个频度和密度 要多一些。 对。再一个方面就是从老人自身入手了，那这个时候培养一些兴趣爱好，那咱们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像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现在我之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这孩子一走我现在在培养来得及吗？我已经心情挺抑郁的了，我哪来的兴趣去培养新的爱好啊？ 如果是这个节后综合征这种的情绪问题，他不至于说抑郁到什么不想动的程度， 嗯， 这个概率是不大的， 嗯， 那么他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有点烦躁啊，有点空落落的感觉， 嗯， 平常的话，你看咱们在居委会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居委会有很多大爷大妈，他们会定期的自发的去巡逻啊，会有些居委会的活动啊， 嗯， 其实大爷大妈们并没有说我要从这里面 赚到什么报酬的这个考虑，更多的这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啊、 哦。这样的话，他就觉得第一，我还是一个有价值的、有用的；第二呢，我能够平常有人聊聊天，我还有点事情做，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兴趣爱好。 嗯、 我们不一定说要唱歌跳舞这才是兴趣爱好，就平常的活动可以丰富点，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或者说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广场舞， 嗯， 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交。老年人的社交， 嗯，所以说如果孩子真的是走了，家里就剩老两口了，或者只剩您自己了，这个时候我们心理上的这个落差怎么调节呢？咱们多出去跟人唠唠嗑，聊聊天，这个时候 对 聊一聊您家春节的时候都干了什么呀，我们家春节都干了什么呀，相互排解一下，让自己逐渐的去适应子女不在身边，回到原来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 对的对的，这是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还是需要社交的。 好，那也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在年后呢，如果您真的有这种心理落差，孩子不在身边了，我们可以多出去跟别人社交一下，活动活动，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提醒一下很多年轻的朋友，如果您真的是从家里来到北京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多给爸妈打打电话，多视频通通话，让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个这个心理的缓冲期，别一下挺热闹的，忽然一下到没人理没人问了，他们这个心理可能接受不了。 对，这个心理落差是很不舒服的。 嗯，也想问问您哈，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啊，由于这个工作比较忙，也会有一个疑问，他会觉得这个为什么原来这爸妈没这么唠叨，原来爸妈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挺强的，为什么随着年纪大了反而这事儿越来越多了，一点小毛病一点小问题好像都是抓着不放了，这个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这心眼儿也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小吗？调节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吗？ 准确的来说呢，不能说他心眼越来越小。 嗯， 其实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和观察，老年人是这样，他原来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身体还很棒的时候，比如说或者说就六十来岁或者刚七十出头、嗯、他会对自己很有信心。为什么？他对自己的身体机能很有信心、 哦、 对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很有信心。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们忙去吧， 我 不需要 自己照顾自己， 我自己能照顾很好。但是呢，他到了一定岁数以后，人他这是个自然规律嘛、 嗯、 他会逐渐发现自己的机能的衰退，比如说他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了、 哦、 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安全感。那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你一两岁的孩子是不是就离不开爸爸妈妈，你老黏着他、 嗯、 等到你长大了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也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趋势，他并不是心眼小，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哦、 他缺乏安全感。 嗯，所以说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在这个时候多陪陪爸妈。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童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节后防抑郁。这个抑郁啊，不是我们说的抑郁症的这种抑郁，更多的是指一些不良情绪。我们说一说节后防抑郁，别让心病缠上您。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童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

今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童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让童主任告诉您到底怎么去排解这些不良的情绪。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童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童主任，我们的热线上有一个李阿姨，今年82岁了，打来电话想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她说啊，她自己曾经被诊断为忧虑状态，这不是抑郁，不是焦虑，她说的是忧虑状态。她说吃了5年的来世普美食玉，现在出现的症状呢是走路不稳，腿根呢老跟灌了铅似的，想问问这样的不良症状和服药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你想帮她解答一下这个困惑吧。 好的，82岁的老年人，他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不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走路不稳或者说腿跟灌铅似的，这跟他的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 啊、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说机体的老化有关系。 对，这个更常见一些。跟药物的关系，如果说吃了5年的药物，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副作用，它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当然我们不是说绝对不会，但是这个概率不是很大。一般来讲，我们吃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它要出现这种不良反应，在早期比如说前1-2个礼拜会比较常见 啊、 后来我们会逐渐的适应。这么大岁数的话，这个更多的考虑是它本身的这个肌肉力量的问题，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啊、所以说李阿姨啊，如果您出现了这个症状，您可以看看这是吃药一直吃着最近才出现的，还是说这我最近换了这个新药，有什么这种新加的东西才出现的这个症状。如果一般是精神科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它出现的这种时间一般是刚吃的这段时间会比较明显啊、已经吃了5年的话，可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去适应它了，不太可能会突然出现比如说这种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反应。 对，尤其是如果没有最近1-2个礼拜没有调整剂量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更多的还是这个衰老的一些问题，肌肉力量本身的不足。 好，所以说李阿姨也不用太过担心是由于这个药物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如果实在不在爸妈身边的话，给爸妈打电话能不能通过爸妈这种语言的描述发现心理的这种落差的这种苗头，这样的话我们也好这个提早做准备，多比如说打打电话或者说安慰安慰这个老人、我们能通过比如说这种电话的这种聊天或者是日常的这种语言描述发现我们的这种心理问题吗？ 这个如果说是专业的人员呢，这个如果有足够的敏感性，这个问题还不太大。但是注意咱们普通的人员呢，就是说你不是这个心理学专业人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做不到，我可以给大家支几个小招 啊，有小窍门了、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记好、 来排除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呢，那就有可能我们要请专业的心理医生来给他鉴别一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问问爸爸妈妈最近一段时间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如果这段时间吃饭和睡觉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管是吃的多还是吃的少，不管是睡得多还是睡得少，这是一个比较可疑的迹象 啊、 如果这种情况突然出现了，那我们要有所警惕。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问他最近有没有开心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新鲜好玩的事情啊？有没有让你开心的？有没有让你难过的事情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大致的可以问出来。对于老年人，其实我推荐大家更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他的这个大脑的功能也会有弱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问问他的记忆力，我们可以考他，比如说我会有的时候会考家里老人，今天吃的是什么呀？晚上打电话晚饭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啊？吃了多少啊？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小成果。如果说老年人这个他都记不起来了 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那这个时候要赶紧的去找心理医生给他评估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抑郁的问题，或者说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作为一般的非专业人员，掌握这几个方面基本上就够了，太多的话可能一下子也不好掌握。 需要专业人员来做专业的评估。 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帮助我们给爸妈这个心理方面来把把脉哈， 看看 我们说了，这个时候如果家里的老人真的是过年这几天比较热闹，年后呢我们子女都走了，我们得加密一点频度和家里的老人多联系联系，多跟他聊一聊，让他度过这个心理的这个落差的这个期。同时呢我们聊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学一些小的技巧，问一问老年人，这个我走了之后早上你吃的什么呀，最近吃饭香不香啊， 对，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是的是的、 好，这是针对老年朋友。那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其实很多朋友在节后也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像我们自己能不能给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心理方面的评估，像有一些朋友甚至说我这都工作一周了可能还是适应不过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证明我们的心理真的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没有办法自我调节的问题，我们得找专业人士，甚至我们这个时候得服用一些药物了。 都一周的话，那恐怕还是需要专业医生的一些干预了。一般来讲，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节后综合征嘛，两三天，绝大多数情况都应该恢复过来了。 好，两三天是一个我们时间上的一个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这样。如果说你都一周了，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还是有必要请医生给看看，专业的心理医生看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这就巧合了，对你来讲就不是节后综合征了。 哦， 它只是时间上这个巧合而已。 嗯，有可能这个节后综合征是一个我们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这个可能性也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4121的这个朋友。他来的电话想问一下，他说每年我们春节回北京之后啊，爸妈都会有失眠的状况，说这个时候呢一般他们都是靠吃安眠药度过，想问问这样可不可以。像老年人在节后出现了失眠的状况，能短时间的通过安眠药这样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吗？ 如果是短时间的小剂量的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别长期大剂量的吃。但是有个小的建议，老年人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一定要注意起夜的问题。因为我们常见的安眠药它有一个肌肉松弛的作用。就是会什么呢，吃了药以后会，它如果起夜的话会走路腿脚没有力量，容易跌倒。那么跌倒的话就会很麻烦，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那引起了跌倒的其他一些不良后果，这就更麻烦了。所以说吃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如果有经常起夜习惯的，一定稍微要谨慎一些，或者家里有个人呢照应一下， 看一点， 看一下这起夜的问题，扶一把，别起夜时候摔了。 好，那这个调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建议不要超过多久？ 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是简单的睡眠问题，比如说是儿孙们都离开了，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讲有个一个礼拜就足够了。 也别吃太长的时间。 对，我一般的建议是这样，吃安眠药我给患者的一个建议啊，你不要说我要上床睡觉前就吃药。我的建议是你先上床睡，如果说过了半个小时以上还睡不着，我们今天再吃一点。那也许今天要吃明天就不用吃了，断断续续吃，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不要天天的去吃。 好， 可能的， 这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对于年轻朋友，比如说这上班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折腾到晚上三四点，然后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的话，我们也能用这样的方式调整吗？还是说对于年轻人可能我们有更加不用服药的这种其他的方法能替代？ 我们先说服药的方法。服药的方法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害怕，怕这个成瘾 上瘾了。 但是一般呢，现在我们常用的安眠药呢，如果你只要不是长期大剂量吃，一般都不会那么容易上瘾的。上瘾的药物都会红处方给管起来，你没那么容易拿得到。 拿得到。 对，一般的药物是可以放心的去吃。吃的原则就是我刚才提的建议，老年人、青年人都一样，我们都可以。包括比如说有倒时差的需要，我自己倒时差的时候，我也会吃一点安眠药。但是最好是咨询一下医生。如果像这种是入睡困难的，那吃一些半衰期比较短的，这样的话保证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不会有这个宿醉现象。 昏昏沉沉的状态。 对对对，昏昏沉沉，浑身无力，这就是半衰期时间太长的药物。我们尽量的避免吃这个药物。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给的一些建议就是增加我们的体力活动运动的量。 好，让自己累一点。 对对，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的工作人员白领啊，他的这个体力锻炼量是不足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增加一些体力运动，他有时候会改善睡眠。 可能有一天这个大家会发现，这个我们真的是工作了一天，虽然都感觉自己特别忙，下班也感觉自己特别累，但是我们真正反思，我们真正的体力活动其实没有多少，基本上就是从家走到车站，从这个单位 走到车站就这么一点距离。 是 啊、嗯、其实我们体力活动真没少，没干多少，主要我们的这个劳累是来自于我们这种脑力活动带给我们的这种疲劳感。其实我们想要让自己睡得更香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体力活动的量。但是是不是也得提醒大家伙儿，在入睡前比较近的这种一个小时的时候，咱就别再剧烈体力活动了。 对对对，那就不要了、嗯。我们可以下班的时候，就是以前不是也一直在提倡吗？提前一站下车， 嗯，多走两 站地，对，走一站地，基本上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嗯，这两天北京的天儿也不错，而且我们的这个温度也逐渐的在往上回升了。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增加一些运动量，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节后我们这个作息的问题。 是的， 嗯。啊、马叔叔打来电话想问问，说儿子春节啊跟着儿媳妇儿带着小孙子去东北过年了，说留了老两口在北京。他说呢，老伴嘴上不太说，但是心里确实不太好受，有的时候呢还会躲起来偷偷的掉眼泪，晚上也出现了睡不着觉的情况。说白天呢老伴也不说话，也不太搭理他，想问问这老伴是不是有可能有抑郁的情绪，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去医院。咱们先帮他来判断一下吧。 嗯， 这个老伴的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抑郁吗？ 要看他既往有没有过抑郁。 嗯， 假如这位 听这描述之前应该是没啥事儿、因为他找到导火索。 如果说之前没啥事儿，就这一个春节期间，因为这个儿孙们都去外地过年去了， 对，没陪他。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轻易的扣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帽子。 嗯， 抑郁症的话，其实我们说你要讲抑郁情绪的话，每个人都很常见，每个人都会遇到。 嗯， 但是要达到抑郁症这个程度呢，它我们有很多的标准的，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持续多少天才能算抑郁症。那他这个情况呢，更多的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 不良情绪， 不良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原来很热热闹闹的这个儿孙都在身边很高兴、一下子就空巢了，这个时候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时候可能通过一些视频聊天，或者说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们出去逛一逛，这样的话都有助于解决我们的这个消除不良情绪。 嗯，但是这个马叔叔的老伴儿不是说了吗，晚上还偷偷的自己抹眼泪，白天呢也不太搭理他，不太爱说话了。如果这样的不良情绪我们不发泄出来，或者说不排解出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进一步的会引起我们说抑郁症甚至更严重的这种心理问题啊？ 这如果说一个礼拜十天甚至更长时间都这样，那就有可能是需要专业人员的干预了。 嗯， 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自己扛着。 好，那这种不良情绪如果我们想要发泄，想要去释放它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了不能憋着，首先有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想要释放，想要发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可能家里有更多的一些沟通，跟他聊，问问他，是最近是因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确实是想小孙子了吗？ 嗯，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主张适当的一些锻炼，不光是我们的职场人士， 嗯， 老年人也一样。如果说这个冬天冷了呀，春节在家里窝着，那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出去活动，也许也是会有帮助的。如果这些方法都不管用，而且时间要持续时间比较长，那还是要找专科的医生帮忙、 还找专科医生来看看。 对的，对的。 我知道咱们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心理危机的这种干预热线，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情况自己没法把握的特别准，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个儿女都走了也没人去倾诉，又怕打扰儿女工作的话、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心里不太舒服，是不是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 可以，我们的热线是24小时随时开通的，随时都有人接听，但是有的时候会占线。 哦，打的人可能比较多。 打的人比较多，对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排解，不管是自己的情绪也好，还是比如说身边的家里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这个热线打电话去求助一下，让这些专业人士帮我们判断，看看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 对， 咱们这个热线的号码您还记得吗？ 如果是用座机拨打的话，拨打800-810-1117，如果是用手机拨打的话，只能是拨打是010-8295-1332，这两个号码都是都是可以的。 好，然后我们也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心理危机干预这个热线哈，是绝对不会 收费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比如说收取咨询费什么的 啊。 如果您打了这个电话，他告诉您有这咨询费什么的，肯定是打错了或者遇到了个骗子，咱别再相信，这个电话都是免费的。您记好这个电话号码 800-810-1117 和 010-8295-1332，后面这个82951332呢，我们是手机拨打的号码， 对， 而前面这个800-810-1117是座机拨打的号码，这个都是北京市公益的这种心理危机的干预热线。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泰山想问问您，他说假期出国旅游，要倒时差，旅途当中呢也起早贪黑的赶火车看日出，怎么都睡不好，旅途当中啊就出现了冒痘痘的情况，回来这就要上班了，说还有时差没倒过来呢，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尽快的调整好我们的生活作息，还说自己现在的状态就是筋疲力尽。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朋友在过年期间还不如上班的时候轻松呢。 对对 对，比上班还，过年比上班，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饮食的问题。我们其实每个人的肠胃都是这样，我们从小在哪个环境生长，你习惯了吃这个东西都还行。 我们经常说的水土不服。 对，就是概括水土，还有时差的问题。 嗯。那像这种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比如说短时间之内帮助他们调整过来这样的不适症状？ 第一个就是饮食的结果，我们要吃清淡的一些东西，不要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吃大鱼大肉了。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作息时间的调整，如果你去的是正好差12个小时的美洲啊这些地方，恐怕你要想一两天就过来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用点药物。 哦，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那如果比如说要调时差，我们需要通过药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安眠药，还是说现在有一些保健品，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褪黑素是有这种安眠效果的，像倒时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吃这种安眠药的话，可以通过像褪黑素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呢调节，管用吗？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实在不行的话，药物应该是最后的保障。 哦，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说吃安眠药的时候，童主任特别提醒了，像这种睡眠入睡困难的话，我们吃半衰期比较短的这种药物， 对， 不要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昏昏沉沉的， 对，影响工作，影响开车的安全。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向您求救，这应该是两辈人的这个矛盾哈。 嗯， 他说自己的婆婆呢喜欢孙子有点上瘾，说从去年开始呢就一直在说让他们再生一个，春节的时候更是当着全家人的面让他立下保证，说必须得再生一个孩子，他说他一气之下摔门走人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婆婆了，说一想这事儿吧自己有点焦虑，一焦虑呢还失眠，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这可能是两辈人之间这样的一个矛盾。 嗯嗯，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化解呢？ 啊，这的确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很热点的一个话题，就是生二胎的问题。 嗯， 对，老年人呢，尤其咱们国家的传统啊，都是希望孩子越多越好， 儿孙满堂嘛。 对，这都有这个愿望。那年轻人呢，是因为有各种客观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压力，或者说是养育孩子的成本的一些考虑，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每一代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尊重别人的一些想法。 嗯， 这里面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矛盾，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沟通 啊，有一些沟通技巧。 对对，很坦率的沟通自己的心里的想法，那跟老人也说清楚，这个些事情也不是说这个不像别的你去菜市场买菜那么简单，它有很复杂的一些事情。 嗯， 因为现在的养育孩子跟以前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 它要求会成本也会比较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还有工作个人的专业的发展等等问题。 嗯， 沟通吧。 好，沟通这是最好的解决途径。那沟通就需要技巧了，您是不是从心理方面帮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支支招，我们怎么去跟老年朋友解释说这个孩子我们为什么不要二孩啊，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工作方面的这种压力，经济方面的这种综合考虑，老年人最常用的一句话怼回来就是我当年生三四个孩子我不都养过来了吗，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啊？ 这里面沟通可能就是以前有一句很时髦的词，到现在我觉得永远不会过时。 嗯， 就是换位思考。 嗯， 我们平常在做一些判断或者做出情绪反应的时候，往往首先是优先基于自己的一些立场和出发点去考虑问题。嗯，从年轻人的角度就觉得老年人怎么那么的不善解人意啊？ 嗯， 你怎么不体谅我们呀？这个老年人就觉得你们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那么两个人立场不同，那永远就是针尖对麦嘛。 嗯， 那么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沟通，交换自己的立场出发点，我们的立场出发点是什么，您的立场出发点是什么，在这里面我们的矛盾焦点在哪里。 这样来求同存异，这样的话才是沟通的最关键的一些问题。 嗯，站到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咱们也可以把自己比如说面对的这些困难问题跟我们的家里人跟我们的长辈好好的说一说。 对， 长辈们经常不都说了吗，你们经过的这些事儿我们早都经历过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只是有的时候他的这些事儿，他现在的生活经验可能没有去想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 我们把这个问题摆给他了之后，他可能会想到，哦，原来他们还有这样的考虑，他们还有这样的困难，所以说两个人沟通起来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不要去采取过激的手段去来解决问题，沟通才是最关键的。 沟通是最关键的，尤其是像这个朋友，这已经摔门走人了。而且这应该是个媳妇儿，这跟婆婆可能这矛盾都已经产生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家的时候，好好的跟老人家说一说，把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跟家里人好好沟通一下。 对， 嗯，好，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童主任跟我们再总结一下吧。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假期快乐的心情延续下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预防我们节后一些不良的情绪长时间的围绕着我们？ 每年都会有两个黄金周，对吧？ 嗯，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未雨绸缪，平常做好一些准备。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一个我们的作息时间。 嗯， 出国去旅游那是没有办法，有时差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旅游的安排、行程安排适当的轻松一点，不要过于劳累。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管住嘴，对自己的饮食方面要有所调节。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上呢也要适当的安排一下，就是说我们别着急一天两天就把这一个礼拜积攒的工作都做完。 嗯， 我们要把它循序渐进，把它适当的安排好，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我们可以提前在黄金周开始之前就做好一些准备，那么节后自然这种情况就会少很多。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吸取这些经验哈。如果咱们这个春节假期提前没有做好这些准备的话，咱把这些经验保留着，后面我们这个假期都是可以做的，甭管是三天的小长假还是说七天国庆的这个假期， 对， 这些好的经验都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是， 好，也再次感谢童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赵耀赵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节后到底如何来给肠胃减减负担。其实肠胃减负对于我们的心情恢复也是非常有利的， 很重要的。 到底如何做呢？咱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就是这样。 这剪影